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，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， 想起一个人的时候会想起一首歌，或者说听一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个人。下面一起来听到这首《我多么怀念》。 亲手的诗篇来不及朗诵，消失不见，虚构了画面，美得像幻觉。你在天边，你在心间，如果还遇见，也许在雨天，会用怎样的话来寒暄？拥抱太温柔，眼泪就自由。上教室后，上老朋友，我多么怀念清晨的枕边，透过你擦脸看到的光线，在回忆里面，总有一些瞬间是那么冰凉，又那么炽烈。我多么怀念你走在左边，没什么特别，身为一千言，我为你固守着无人的世界。我还爱着你，像没有明天。 我们都会有欢愉之后的落寂，都会有站在集体之外的彷徨，所以我们也会有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的追忆。因为我们总是遇见些不想遇见的人，离开一些不想离开的人，所以我们也会有